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其实要是被抓进刑部都好过禁卫。荣浩早说过，太子在朝中各处都有布置，宫中各处也都是耳目，唯独禁卫是最后一块铁板。太监们没有子女，也不考虑后路，只一心为主子，所以倒比朝中那些老臣子对庆德帝还忠心些。反正历朝历代，不少权倾朝野的太监都被新皇帝杀了头。严君玉被禁卫带着离开了东宫。禁卫倒比羽林卫还来得有秩序，步行的多，骑马的少，黑暗中连一声咳嗽都不闻，只听见轻微的脚步声。这场景让他想起当初去抓厉道勇的时候，要说不害怕是假的，但他越跟着他们走，心里反而更坚定了。等到被带进一处偏僻宫殿，进了个低矮的房间，看见那些不知道是刑具还是威慑的东西，他心里已经打定主意了。所以那叫朱雀的太监刚问一句小侯爷有什么要说的没有，严君玉就十分坚决地道， 我出宫是去找丽玉玩的，其余我什么也不知道。 那小侯爷的令牌是从何而来的？ 地上捡的。 这倒是实话。朱雀冷笑了一声，还没发话，那胖太监阴阳怪气地道， 这小侯爷既然是去找丽玉的，怎么又跟那琴师洛恒说上话了？ 他们竟然连这个都知道。严君玉知道骗不过他们，索性抿着唇一句话也不肯说了。他犟起来还是挺让人头疼的。朱雀和那胖太监一时竟然拿他没有办法，问了半刻钟一个字问不出来，都有点动了气了。那胖太监悠悠地道， 虽然咱们敬畏算不得什么，不过是群奴婢，但到底是为圣上办事的。小侯爷也别把咱们太不当回事了，到时候吃了苦头，可别说咱没提醒过你。 他这话里带着威胁意味，又有点挑拨的意思。严君玉听得刺耳，抬起眼睛来瞪了他一眼。他向来是牛脾气，不知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寻常人到了敬畏这儿都吓得战战兢兢了，他竟然还瞪人，倒让这两个太监都吃了一惊。朱雀年轻气盛，当即怒道， 怎么小侯爷不服？ 他肤色苍白，又生得雌雄莫辨，有几分艳丽的意思。严君玉一怔，顿时想了起来，这朱雀不是别人，正是严君玉第一次见圣上时那个和荣浩他们起了冲突的御前太监。怪不得云兰和他这样剑拔弩张，原来他早就和东宫半毒结下了梁子，云兰是怕他公报私仇。也难怪云兰要自己服软，寻常太监不敢得罪东宫，但这一位就说不定了。严君玉心下明白，低下头来抿紧了唇，一言不发。但朱雀岂能容他沉默下去，威胁道， 小侯爷，别以为你不说话我就拿你没办法。厉道勇现在多半还在宫中，咱们禁卫正满宫搜寻他，找到他不过是早晚的事。小侯爷现在告诉我他在哪儿，从宽处置，大家都好过。否则到时候搜出来，小侯爷想后悔也来不及了。 严君玉此刻想的全是那间破旧宫殿，不知道赵洪博他们把厉道勇转移走没有，不然真会被搜出来。朱雀说的虽是威胁，却也是实话。不管赵洪博他们把厉道勇藏到哪儿，横竖是运不出宫的，总归是死路一条，但自己绝不做这个叛徒。他心下打定主意，低着头咬紧牙关，就是不肯说话。朱雀没料到他年纪这样小，脾气竟然比大人还倔强，怒道， 小侯爷再不说咱们可要用刑了。 我才不怕。 严君玉在心里默默道，但是也犯不着激怒他，只是心里想，没有说出来。要是太子在这里就好了，早知道就真的一天十二个时辰都跟着他， 不过那就救不了洛恒了。可见这世上的事确实是有得必有失。严君玉心里还在盘算，看在朱雀他们眼中就是活脱脱的油盐不进了，所以朱雀气白了脸，真就命令道： 拿刑具来。 几个禁卫一拥而上，把严君玉按倒在地。一看他们就是常年用刑的，严君玉还想挣扎，有人只用膝盖在他膝弯一顶，他就控制不住的栽倒在地。早有人拿了刑具来，不过是些板子夹棍之类，故意让严君玉看见想让他求饶。那胖太监阴阳怪气的道： 哎呦，我可不敢在这儿待了，我先走了，你要干什么我不知道，老祖宗也不知道，这可是太子心尖上的人，随便你怎么审吧。 严君玉被按在地上，这地方的地砖缝里不知积了多少人的鲜血，一股腥味直往他鼻子里冲，他莫名的眼睛有点发热。 我才不是谁心尖上的人，他心尖上的明明是那只白眉黄。 严君玉赌气的想，都说他呆，也确实是呆，都到了这关口了还在怄气。那胖太监说了这话，见他不为所动，以为他没听懂，又弯下腰来凑近他道： 小侯爷，你就抬抬手饶了奴才们吧，开口说了吧，咱们是真不愿意动殿下的人，谁还有两颗脑袋呢？啊，你说了大家都好过。 严君玉只是咬着牙不开口，胖太监继续劝道： 哎呀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咱们动你一下，回头要挨几百下，谁的皮肉是铁打的呢？你只当可怜奴才们招了吧。 要是寻常人这样恩威并施的也就招了，偏偏严君玉真是犟的小牛犊一般，只咬牙道： 我说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胖太监脸色顿时沉了下来，堆满笑的眼睛里露出狠厉神色来，站起身用笑得发腻的声音道： 那就恕奴婢不能奉陪了， 朱雀 交给你了。 严君玉是太子的人，动了他必然要被太子发落，所以他把老祖宗和自己都摘了出去，只用他这个叫做朱雀的小师弟来用刑。朱雀年轻心狠，又想往上爬，早得罪了不知道多少人，再多一件也没什么。眼看着那胖太监出去了，只剩下那一脸狠色的朱雀在这里，严君玉也不由得背脊发凉。那朱雀不慌不忙，端详了他一阵儿，忽然道： 把他衣服扒了。 严君玉顿时挣扎起来，几个禁卫几乎都按不住，好不容易按住了，他却破口大骂： 滚开，不许扒我裤子，你们这些死太监，放开我。 他其实从不骂太监，自己还和他们玩得很好，今天是逼急了。这话一出口，几个禁卫都气得眼睛发红，在他身上狠狠掐了几下，要不是朱雀没发话，早就下手打他了。朱雀似乎没有被激怒，冷笑道： 哼，你不早就习惯了，还怕什么扒裤子？ 严君玉怔了一下，还在琢磨他这句话的意思，只听见朱雀道： 把他衣服扒了，先在这晾半个时辰，看他招不招。 他这命令刁钻又古怪，严君玉听了暴跳如雷，几个禁卫都有点犹豫，毕竟刑罚是一回事，侮辱又是另外一回事，正摸不准要不要下手，只听见朱雀冷冷道： 照做就是，横竖不是扒你们的皮。 禁卫听了正要上手，严君玉早弹了起来，正破口大骂死太监臭太监，只觉得肩膀一疼，整条手臂都被人反到了背后。朱雀手上也是有功夫的，下手又准又狠，干脆利落，只几下就把他四肢给捆了起来，用麻绳打了个死结。 吊起来。 这原是刑罚的一种，能吊的人关节脱臼，痛楚自不必说。几个禁卫刚要上手，只听见外面有人高声道： 太子妃驾到。 此时已经是深夜子时，各处宫门都已落锁，轻易不会有人在宫中走动，何况是身份尊贵的太子妃。行堂内氛围顿时一静，严君玉也吓了一跳，趴在地上翘首看，只见禁卫们都连忙跪在地上，连那跋扈不可一世的朱雀也端端正正跪了下来。只见门口灯影晃动，渐渐明亮了起来，有个尖细的太监声音道： 哎，这地方肮脏，殿下可千万别进去。 说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御前总管朱雀他们口中的老祖宗段长福。只见段长福恭恭敬敬跑在前面，张罗这张罗那，仍然和在御前一样，一副谄媚模样。到底是拦不住，因为灯光越来越亮，直到一道鲜亮的红色出现在了严君玉面前。严君玉被捆着，竭力抬高头，也只能看见红绡裙上的金线刺绣。不过他知道这裙子的主人是谁，因为他一进来就大笑了起来。 严君玉，你也有这一天。 除了那个太子妃的妹妹和严君玉有过过节的那个叶玲珑，谁能这么放肆又这么无聊？ 叩见太子妃殿下。 太子妃穿的是天青色，裙摆如同涟漪一般，声音也好听，如同来自云端。 怎么还用上刑了？ 他一句话表明了态度，段长福连忙使个眼色。朱雀早从靴筒里拔出刀来割断了绳索。严君玉慢慢地爬起来，按以前的样子行了礼，默默站到一边。行堂里暗，太子妃也是淡妆，更显得皎皎如明月，来得急，一色钗环全无，只挽着弓髻，肤色光洁如玉，把半个行堂都照亮了。严君玉站在他身边，只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脏兮兮的，偷偷在袍子上擦了擦手，被玲珑看个正着，嫌弃地朝他做了个鬼脸。太子妃只淡淡道： 人是东宫的，我带走了，你们先查清楚了再来抓人不迟。还有别的事吗？ 段长福脸上露出为难神色来，但到底不敢造次，只得无奈地点了点头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做姿态给别人看。 父皇面前我自会去说明，不让段公公为难。 奴婢岂敢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